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谁是最懂得珍惜，我的心全给过你，但是你却不在意。 为什么过去的伤害是你我都已经忘了一干如何清，其实我们都是现在的命，其实生活的现实谁都无能为力啊。 也知道成了这两个字只会让人更加伤心，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偶尔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 曾经的爱已失去，后悔来不及，拥有过就算幸运，我们要学会珍惜。呀呀，相爱也是很容易，相处需要学习，多给对方一点空间，不要什么都消极，别给对方太多压力，就不会透不过气。 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偶尔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怀念过去，偶尔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，再美也是过去。要知道成了这样的自己，只会让你要更加伤心，更加抑郁，因为无法兑现的失落，只是上演的离奇，没有幸福的价值。 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当时你却不在意。 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偶尔心会痛一次，我的心已经麻痹，爱已被现实腐蚀。 我们都在怀念过去，失去才懂得珍惜，我的心曾给过你， 是你却不在意，我们都在怀念过去。